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55页，755页，最后一行，第二句。看起，观经与本经同位，行者于命中前见佛来迎，是其今世见阿弥陀佛也。这是说到现前见佛，一般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，舍报之前见到佛来接引，这是决定往生，这最可靠的。如果说是人在临终之后来探探。他什么地方啊？有温度，头顶往生呢，是从头顶走的，但是天道也是从头顶走的，不一定是往生。那么临终得到同学给他助念。到最后的时候，头顶还有热，还有温度。许多人呢，都以为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其实不然。真正可靠的，就是《观经》上讲的这个现象，这是真可靠。他神志清楚，讲得很明白。见到佛，见到菩萨，见到大众。那么见到很多佛，这决定是上辈往生。中辈在见菩萨，就没有见到有佛了。见到阿弥陀佛，没有见到很多佛。这些事情往生的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说出来，这是真可靠。那么一般往生助念决定是有好处，可以帮助他消灾，帮助他灭罪。纵然生在卧道，卧道里受苦比别的众生就要少，这种情形呢很多，下面这个第二段是劝勉，先说圣因，殊胜的因地。这分两个小段，第一个是法义专念，极善回向，这一小段里面，我们看经文，应法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国土，法心跟专念呢都有了。我们看注解，于此无住我识，无佛之事，能见彼佛，说是稀有。全凭弥陀一尘愿海，六字洪名， 不思议力。啊，说明为什么你在临终时候见佛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临终见佛是无比的稀有难得。啊，一个是佛的愿力，另外一个是我们信愿所感的，我们真心真愿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，啊，这一个现象啊就会显现。来迎接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啊，化身跟真身没有两样。啊，我们知道，每一天，每一个时刻，设法无量无边刹土，都有人到极乐世界去往生。啊，所以，极乐世界进出的人非常非常之多。啊，有出来，有离开的，啊，离开一个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成佛了，啊，成佛就离开了。另外一个是到极乐世界去参学的，啊，不是往生的，去参学的，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很多很多，也就到极乐世界去住一段时间，不是常住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菩萨，啊，具足智慧神通，见阿弥陀佛，这是提升自己。啊，他还会回到他自己地方去，所以净除啊，人数之多，我们无法计算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愿力宏大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临终的时候都见到佛来接引。啊，世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，平常要修福，修善积德，不要享福。啊，把这个福报留着，留着最后来享受。什么时候享受？就是临终。啊，临终享的什么福呢？就是佛来接引。你临终的时候，没有病苦，啊，神识很清楚很明白，一点都不糊涂，啊，佛来接引你，大福报啊。啊，念佛的人最怕的是临终有老人痴呆症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啊，如果修得好，还是一样佛来接引，但你说不出来。啊，你能够见到，清清楚楚说出来，告诉大家，这是佛宝，在临终时候大佛宝。这个佛宝重要啊，让大家知道你到哪里去了，而且激发大家念佛求生净土的心，这就是化他。你看，自行走的时候又渡一批人，啊，这个功德大，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是得过且过，啊，过得去就很好了。 粗茶淡饭，最健康的饮食。啊，居住小地方，生活一切都简单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留恋。啊，如果生活很奢侈，很豪华，舍不得离开呀，觉得这人间不错啊，那么对于我们的信心、愿心就产生障碍啊，甚至临终不能往生，这个伤害真大了。我们读这个注解，一定啊会生感恩的心。感恩念老在注解里头提醒我们，感恩阿弥陀佛，一尘缘海，六字洪名，不思议力了。说佛因行者发菩提心啊，就又因为修行的人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广积功德，发愿回向，求生彼国，与佛愿相应，故能见佛。这几句话说得很好。临终为什么你会见佛？那还有一种人，临终往生也见佛，但是他那个时候体力非常衰弱，想说说不出来啊，这个就是福报不够啊。平日修的福啊，大概都享尽了，才会有这种情形啊。所以一切要观察日常生活修行的功夫，要从这里观察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往生啊，他的信坚固，愿坚固，就决定的生有见佛故，即得往生，永无退转，必证无上菩提。临终有这样的瑞相，肯定这个人往生不退成佛啊，断末佛时应发无上菩提之心。佛当专念极乐国土，盖此乃往生之正因，所以不厌其烦，一再祝福啊。下面这一口积极善根应持回向啊，注解里的是加之以积极善根应持回向，一世圣因必得妙果啊。善根，世间是三善根，一定要知道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啊，深深知道一切法都是幻妄，不是真实啊。不贪不痴 增长我们的善根。啊，再加上精进不懈，精进是处世善根，处世只有一个善根。啊，声闻菩萨，精进不退，这就是四种善根了，常常放在心中。这一生当中，永远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十法界，下一次再来是菩萨的身份，到这个地方来实现的，来帮助众生的，是愿力来的，成愿再来，不是业力。那希望我们一生向这个方向去努力。底下一段讲妙苦。由此见佛，生彼国中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菩提。我们看注解。啊，注解的第二行，第一行是重复经文。本解从上踏伏，啊，黄念老的记住，处处都是从上阿弥陀佛。或疑，就是或者有人怀疑，有昧心宗，心宗是禅宗。啊，也就是自信，好像跟自信呢不相应。啊，自信里头无佛无众生，啊，自引三论以为佐证。啊，后面有三段。祖师大德对这个问题的解释，第一，灵峰大师要解云，偶业大师的弥陀经要解，大师假设个问答，啊，是问佛即心作心事，何不敬言自佛，而必以他佛为甚？何也？啊，我们看欧耶大师下面的开始，这自问自答。说此之法门，全在了他即止。这一句话就解掉了。啊，净宗法门，确确实实是叫我们认识，阿弥陀佛就是自己，怎么会违背心宗啊？说违背心宗啊，他对于这个法门了解不够透彻啊，还有字，还有他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唯心净土，自心弥陀啊，极乐世界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，阿弥陀佛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 乃至于遍法界虚空界，业业法都不离自性。啊，离开自性呢，没有一法可得。啊，芸芸众生，啊，蚂蚁、小虫，都是自性变的。树木花草也是自性变的，山河大地乃至于虚空，全是自性变的。贤首过世的《望经还原观》讲得多清楚，讲得多明白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知道之后啊，菩提心才生得起来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知道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什么关系呢？同一个体。啊，真正明白了，真正体会到了，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了，清净平等觉必定现前。清净平等觉就是大菩提心。啊，清净心不染呐。我们常讲的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支配的念头，什么念头都会有啊！啊，这清净啊，平等，没有高下之分。啊，上对诸佛如来，下对恶鬼畜生，平等的，没有分别。啊，这是真正菩提心呐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分别？全是自己。形象不同，就好比一个人身。啊，人身外面，眼耳鼻舌不一样，都是自己。啊，对内五脏六腑，每个器官也不一样，它都是一体。啊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啊，也不必要更多，叫恰到好处啊！啊，大师这一句话说得真好，了他即知，这四个字我们要常常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醒自己。自他不二，自他是一。若慧眼他佛，则是他见为妄啊。这个见是邪见的，错误的看法了。啊，这叫执着啊。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不是自己，自己不是阿弥陀佛，这个观念错了，阿弥陀佛就是自己。啊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我现在要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我自性变的，阿弥陀佛是我自性变的，我现在想到极乐世界，想见阿弥陀佛。还有什么障碍呢？没有啊，障碍在自己。哎，他见为妄，这障碍。若偏重自佛，即是我见颠倒，这真成了问题了。 啊，一定要自他不二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言他即是自，言自即是他。不仅是对付人与人之间，人与天地万物之间，都要做如是观。啊，这是真知真见。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又悉谈四业，后三业四不顾起。当不从世界生发轻信，则性念二业尚不能生，何况误入佛理。这把四悉檀四业了说出来了。悉檀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辨识，檀是布施，啊，悉是普遍，是圆满。啊，不是有特定对象，通通都不是。啊，这四种利益，悉檀第一个就是世界悉檀。啊，你看，倘不从世界生发轻信，欢喜啊。啊，要从世界生发清晰。啊，我们讲清，很幸运。啊，真正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世界跟我是一体。相信变法界、虚空界。啊，是自性变现的，是一体变现的。啊，相有差别，体是一个，啊，就像我刚才比喻，我们身体的相，外面眼耳鼻舌五官，里面五脏六腑，啊，个个差别不同，一体，啊，不二啊，所以它互相和睦相处，它不会起冲突的。啊，冲突怎么发生的？迷失了自信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啊，所以才会发生冲突。事实真相了解了，哪里会有冲突？啊，所以今天社会冲突太多，啊，联合国发起，召开世界和平会议，找这些专家学者，大家一起来研究讨论一个主题，消灭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主题 啊这个主题讨论了40多年了啊，世界的冲突频率年年上升，每一次比每一次严重，就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清楚啊，为什么不能？不知道世界是一体，知道世界是一体，怎么会发生冲突？啊，我们眼耳鼻舌身五脏六腑从来没发生过冲突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普通一个人的身体大概有50兆的细胞。这50兆的细胞没听说哪个跟哪个发生冲突啊。 啊，纵然冲突也没有报复。啊，我相信有许多同学有这么一个现象，我也发生过几次。不小心啊，牙齿咬到舌头了，舌头咬破了，流血了，舌头也没有提出反抗，也没有要报复牙齿。这为什么一提嘛？啊，所以我们能想到，汤恩比博士说，大乘佛法能化解21世纪社会问题。大乘佛法跟我们讲一体，孔孟学说能化解问题。孔孟学说说我们是一家人呐，要相亲相爱。大乘说的更贴切，不但是一家了，是一体呀。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无缘是没有条件的，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。啊，为什么同体嘛？还有什么条件？所以一定要从世界学它，啊，要从这个地方发清心，这性也而已。啊，心是欢喜，对谁说的呢？对极乐世界。厌是对娑婆世界，啊，对阎婆世界、娑婆世界要离。希望离开极乐世界，我们希望移民过去。啊，这是心因而已。为人懈怠，对治懈怠。啊，为人是心，对治是业。最后一个是第一义。懈怠，第一义就是此地讲的入理，啊，悟入理佛了，这是第一义。啊，这也是佛陀在世。一生教化众生，不疲不厌。这种力量从哪来的？从四学坛来的。平等、清净、普遍布施。啊，其实这个极乐世界帮助我们究竟圆满的成就。啊，这个世界也不错。都是自信心的。啊，这个世界是自信迷了。产生错误的念头了，什么错误啊？自私自利，以为我跟人是对立的，我不是他，他不是我，我要争取我的利益，就会伤害别人的利益，那别人能愿意吗？别人要坚固守住他的利益，冲突就发生了。啊，所以自私自利，人与人不和了，人与人竞争了， 啊，竞争这一句话不好啊。啊，竞争向上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。啊，非要拼个你死我活，完全不知道是一体。啊，这种发展是双方都苦啊！啊，你杀了别人，人家苦啊，自己将来都窝到，还要还命。啊，杀人得还命债呀、啊！啊，夺取要还钱财呀、啊！讨债还债呀、啊，在这个六道里头演出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，这是迷造成的。啊，佛针对这个现象，如何来帮助我们化解这个问题？阿弥陀佛，以无比的功德，啊，建立了极乐世界，帮助我们彻底化解这个问题。所以汤恩比博士说，大乘佛法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。啊，我们学经教学到今天，肯定了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可惜说没人知道啊。我们虽然用了卫星电视，这很多地区这电视不能下载呀、啊。那众生就没福啊。如果这个电视能下载，每一个人打开电视机都能收到，这就有福了。啊，现在只有台湾能看见。啊，台湾的境外都必须要装接收器。啊，这就带来不方便了。虽然接收器很简单，啊，现在还有个方面，电脑可以接收，这就方便多了。啊，你家有电脑，电脑可以接收卫星，那电脑给电视机连线，啊，可以用电视来收看。由此可知，众生的福报关系很大了。啊，无怪经文上教我们积极善根，应持回向。啊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修善积德。啊，你才有这个福分，接受到佛陀的教育。接受佛陀教育是人生最大的福报。啊，福报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大了。 你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。啊，欧耶大师下面说，为即四尺大力尺，所以弥陀圣中现前，即是本性明显呐。啊，特别是上辈往生，他太明显了。上上品往生，感得无量化佛啊，跟随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啊。当然，你有修德，你要没有修德，怎么会有信德现前？信德现前。啊，上中品就差一点了，跟着阿弥陀佛一时出现的只有千佛啊，不是无量诸佛。再次一等的上辈下生啊，上品下生啊，500佛跟随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全是自信显现的啊！这些现象实实在在都是在告诉我们，日常生活当中要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啊！真心从哪里开始？从不妄语开始。说老实话，啊，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别人。从这里做起，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一般人为什么做不到？怕自己吃亏，怕自己立业了，受了伤害。这是什么？没有看破啊！把这个世界当作真实，所以他不敢。真正看破了，这个世界是假象，是一场噩梦。你突然做梦的时候，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你会很开心。啊，遇到一个老虎，也能学释迦牟尼佛，舍身为虎啊！我说，知道是假的吗？不是真的吗？啊，佛菩萨为什么能做得到？佛菩萨对事实真相彻底了解，一点都不迷惑啊，所以他能做到，做得很欢喜啊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么于是我们就晓得，世尊在世49年讲经教学，这是真实功德，真实智慧啊，我们得到真实利益啊，这些智慧 功德利益都是自心里头流出来的，啊，不是阿赖耶识啊，真心里流出来的啊。啊，所以即四持啊，通达利智，就是事业心呢，通达利益心。临终弥陀身中现前，是本性明显，往生彼土，见佛闻法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物。这自己开悟了啊！法门深妙，这讲经中法门，其深无底，其妙不可思议，破尽一切戏论。这一切戏论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你把它看穿了，哎呦，释迦牟尼佛在开玩笑了。释迦牟尼佛实际上一句话也没说，一个字也没说。那他什么时候那么多呢？是众生有感自然应的。啊，就像江鹏博士的水实验，我们有感，水就有反应。啊，江鹏博士这个水实验，在台湾高雄。给我治牙齿刘医生啊，他也在做，比江本博士收获还要丰富啊。我这次看了他这些照片啊，他更进了一步啊，机器比江本博士进步啊，设备也比他好啊。他那个视线，人要穿着很厚的衣服，保暖的衣服，在冰箱里面工作啊。刘医生这个实验啊，他是一个房间，实验的人就舒服多了啊。只有机器放在-10几度啊，在冰箱，他冰箱门是用玻璃的，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啊，用玻璃做门啊，所以不比人在冰箱里的那个时间不能长啊，在那个顶多半个小时就得出来呀，这个成天在那里工作都没关系。设备也进步很多，我去参观过。啊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自然的反应，这种现象称为自然现象。不是人为的。啊，没有人的意念在里头。啊，这叫自然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说，法而如是，啊，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。啊，如果74情全在面前，我们从实际上来观察，你看一个小鸡。 啊，母鸡生的蛋，这个蛋有公鸡交配，受精。啊，你打开什么都没有，这是蛋黄蛋白，啊，蛋白蛋黄。母鸡啊，在孵鸡的时候，几天里面怎么会变成一只小鸡？小鸡里头五脏六腑都齐全，它咋从哪里来的？啊，原来只有一个细胞，怎么会变成这么复杂？啊，到这个小鸡慢慢长成，哦，变成一只大公鸡，发而如是，这是自然现象啊，全是自信在其用啊。啊，小鸡它也有阿赖耶识，所以它会变。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呢？它是化身，它不会变。啊，通过阿赖耶，它慢慢变化。啊，但是它的根源依旧是自性的，自性万德万能的。啊，变现出来一定是圆圆满满。没有一点欠缺啊！如果有欠缺啊，那就是恶业所造成的啊。过去生中有恶业，如果没有恶业，会很圆满。啊，一切物都在眼前，只要你留意。啊，心相圆融，离世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，确实成就慧身，不由他物。啊，那么佛讲经说法，给我们做个增上缘，提醒我。帮助我们，警觉我们，啊，做这种种正善愿的，悟是自己悟的，佛不能帮助我们开悟。啊，这法门、神妙，啊，破尽一切戏论，斩尽。一切意见，破尽一切戏论，这一句是对。世尊说法49年的说法，斩尽一切意见呢？这是禅宗，因为禅宗不离文字，这是说明什么？净宗法门超越了宗门教下，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啊，彻底何淡得去啊？什么人当起？马明菩萨、龙树菩萨，这是印度的，古印度的两位尊者。在中国呢，智者大师、永明大师。啊，这一些不是凡人呐。 中国古人有说，智者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，而不是，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。永明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啊，佛菩萨到我们这边来，以应化身出现。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他自己没有意思。众生有感，他自然有应。啊，应得那么完美，应得那么自在。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一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，那是凡夫了，他就没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智慧德能相好都被障碍住了，虽有不起作用。啊，像这样的人才彻底淡后得去啊。他们的经中的利益了，圆圆满满。说其余世之变从，啊，这个世间聪明智慧的人，有辩才的人，啊，说了三个字：智慧，世间智慧，辩才聪明的世间的，啊，人天道里头的，通如常客。啊，通儒世间的圣人，像孔子、孟子，啊，禅客，啊，禅宗里面参禅得定开悟，是静思度量啊，越推越远。经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你要去研究它，你要去思量它，那跟它越来距离越远了。你永远想不到啊，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呐。啊，又不若欲夫妇老实念佛者。你的人反而不如啊！我们看到是愚痴啊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他们没有智慧，甚至于不认识字。没有念过书，啊，也没有听过经，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诲。人家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真念，死心塌地的念。啊，念久了，他把烦恼习气念掉了，真的智慧开了，说不定也见到阿弥陀佛了，真心真愿的心发出来了，那就是菩提心。啊，他真往生了啊！愚夫妇老实念佛了，比什么都可贵呀！啊，这样的人呢，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杂念， 他对一切人事物真的像经上所讲的，他用的是什么心呢？清净平等觉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天到晚不间断，跟地贤法师教过罗江的方法完全相同。吃饭睡觉，放下了，起来之后马上就接住了。一天到晚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些人往生，就是经上所说的，关键上所说的，上辈往生。品位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肯定在这个阶段。往生的时候热闹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跟着阿弥陀佛后面，无数的诸佛如来，上上品往生，上中品往生，千佛跟着阿弥陀佛来，下品往生还有500尊佛。这些人肯定见到。在这个世间别人瞧不起他，没人理他。他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开欢迎大会迎接他，无比的庄严殊胜呢。所以我们对这些与夫妇老实念佛者一定要尊敬。过去我们不知道也没看在眼里现在我们晓得了，遇到之后一定亲切给他问讯，向他致敬。所以道场有这些人在，他真能保佑一方，真能叫这一方人呢消灾免难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他真干，尽忠的要绝要他全去做，真心真愿，一向专念，他全去做了，不但去做，他有相当功夫在里头，他念的时间久真有功夫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跟他比差远了。真是知识分子心杂乱，妄念多。怎么比都比得上，比不上。这后头两句赞叹他们，也都是真实话。未能前通佛智，前世不明显。暗通暗合道妙你怎么看看不出来，但是真正明眼人能看得出来普通人决定看不出来他那种功夫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真实不虚这是 解答疑问。第一个证，欧耶大师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无量寿经起信论。问：临终见佛，为是自佛，为是他佛？若他佛者呢，即成魔业；若自佛者呢，想力所成，虚妄不实，云何往生？提问题的人也很高明啊！啊，你看提的是难题，很不容易回答了。说得很好，临终见佛就是观经上所说的。举这个例子，上辈三品啊，上品上生，上品中生，上品下生，这见佛啊，这见佛是见自佛呢，还是见他佛呢？他佛是阿弥陀佛，这什么？把自跟他对立了。他的问题在这里。不能对立，真正在修学道路当中，对立是错误。起步的时候就把对立放下了，我们是凡夫，有对立。如果是小乘许多观，是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他会不会提这个问题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对立。对立叫边界，就两边。啊，正许多观。必须把五种见惑放下。五种见惑，第一个身见啊，凡夫都执着身是自己啊，佛第一个就告诉你，身不是自己，身不是我。身是我所有，啊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。所以，身的生死，这一关呢，他破了。啊，一般人没有破，不晓得生死苦不堪言呐，非常痛苦啊。虚脱环看生死就很自在啊，啊，就像换个身体，像换个衣服一样，他一点痛苦都没有，啊，他没有执着嘛。金刚经前半部所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须陀洹入这个境界了，四相破了，功夫虽然不深， 啊，破四相，你看从初果到四果阿罗汉，再到辟支佛，全教菩萨全都是破。这个种执着，《金刚经》后半部破四见，那个功夫深，四见一破，是大乘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，是化身菩萨，那就是明心见性。四见破了，见到本性了。后半部意识深了，前半部意识浅了。身见破了，边见破了。见取见破了，戒取见破了，邪见破了，才真的小乘须陀洹果。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，初信。这就是说明啊。学佛入佛门必须具备的条件，在这种条件之下，试问问几个学佛的人入门了？我们学佛60多年了，一个都没听说过。不要说是见过，没见过，听都没有听说过。由此可知，大乘佛法真叫难行道啊！小乘连初果都证不到，大乘51个位次，实心。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，50个位次，最低的粗心，粗心我们都做不到。粗心的小学1年级，佛法的利益你怎么会得到？学佛学得再好的都是学佛教的知识，佛教里面讲的智慧，真实智慧连边都没有碰到啊。我们所遇到的都是佛教的知识啊，知识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，知识不能解决我们的痛苦啊！知识一般是最高的效用，可以帮助我们身心健康，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。像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为什么呢？你放下一些烦恼习气了，比一般人生活的幸福，生活的快乐。有没有证如了？没有。距离真正佛法的标准，这个门槛过不去。 还是有对立了，还是有成见的，我以为怎样怎样，这个不行的，这是妄想的，是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烦恼的根这个东西不断，烦恼怎么会断？所以还要问，临终见佛是自佛还是他佛？还问这个？若是他佛呢？他佛呢就是魔哪有他佛？即称魔业。若是四佛呢？那是你打妄想生的。虚妄不实你怎么往生呢？这是彭济谦居士的彭居士在欧耶大师之后，欧耶大师是明朝这个清朝初年时的人，彭济谦是乾隆时候人。他著作的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。你看他给我们解答的，自佛他佛，总称戏论戏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开玩笑，不是真。人我两忘，自他不异。诸佛化身，湛然常寂。这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。告诉我们，说自佛说他佛，都错了，没有自他。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，哪来的自他？诸佛化身，湛然常寂。这两句话很深，很不好懂。湛然，像水一样。清净到极处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，平静没有波动现象。像水晶一样，从上看到底，清清楚楚。极没动在哪里呢？变法界。遍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诸佛法身也是我们自己的法身，我们自己人人都是诸佛，云飞远动，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。乃至虚空，都叫做诸佛。为什么呢？同一个法性，就同一个法身。华严经上，世尊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。一智慧，立无为也然，完全相同。三世佛，过去佛，现在佛，未来佛呢？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，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。 啊，说十方三世佛全包括了，蚊虫蚂蚁都是佛，啊，这个桌椅板凳也是佛，没有一样不是啊。啊，每一粒微尘都是佛。啊，这从心上讲啊，为什么是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迷了，觉悟，你跟诸佛一样，跟阿弥陀佛、跟释迦佛、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。迷了啊，迷了就发梦，梦是假的，迷了做噩梦。六道在做梦，十法界也在做梦。啊，六道是梦中之梦，那三恶道更严重。啊，梦中梦里头的梦中梦，三恶道醒过来了，是人道。人天醒过来了，是阿罗汉辟支佛。阿罗汉辟支佛醒过来了，这是化身菩萨。啊，化身菩萨即是醒过来了，就其如化身了，就是诸佛化身了，就是湛然常寂了，遍一切处。啊，他会不会现身呢？他不会，必须众生有感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，众生没有感。他不会现身，为什么？他没有起心动念，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没有了，确实湛然常寂啊，或者说湛然常住，他不动。这四个字形容非常之好。这是真正的自己，把自己找到了。禅宗说：“父母未生前，本来面目。”原来大家本来面目是一样的，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？湛然常寂。湛然常寂就是法身，法身就是湛然常寂。啊，以本愿故，感应道交。啊，佛的本愿，一切诸佛，没有不发这个愿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都发了这个愿。啊，发了愿，现在成佛了。所以跟众生呢就起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他就应。啊，感应我们前面说过有四种，显感显应。啊，我们心里的求福念佛，哎，佛现身了，心里头有感，佛有应，让我们看到了，啊，这叫显感显应。啊，第二种呢，显感明应，我们有感，佛有没有应，但是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好像没有觉察到。实际上冥冥当中已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了。 啊，我们做的事情很顺利，好像没有什么障碍，做得很圆满。其实，那是复利价值，不是人能做得到的。啊，我常常举这个例子，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实验。不到3个月，沉积浊出，那是那人做出来的，不是啊？啊，这么好的沉积做出来，你看中国传统文化丢掉将近200年，怎么可能在3个月让你看到这么好的效果？我们估计总得至少得2、3年呢，才能看到啊！怎么会3个月看到？啊！所以当时我跟这些老师们说，我们决定不要傲慢呐，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祖宗之德了，三宝加持啊！啊，这是明因。我们没看到三宝价值，也没看到祖宗，确实是祖宗三宝威神之力。啊，我们学佛这么久了，知道。啊，当时想把这桩事情，在联合国做报告，这个事情也是个起这个念头啊，这个念头就是感。啊，能做到吗？做不到。联合国我们了解，太难了。那可是我们想这方，我们想得很恳切，这桩好事要让全世界知道。啊，所以在联合国这个平台做报告。对整个世界起影响，没想到5月，联合国来找我，这是感应呐，不可思议！从这种感应，我们对于中国就肯定了，中国不会亡。纵然有大灾难，中国会存在。为什么？从这两个祖宗之德、三宝加持。让我们对中国老祖宗、传统文化、对三宝、对佛法增长了信心有救啊！这是一线光明让我们看到了。果然没错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后续一直到今天，我所参加的活动，通通都是感应。没有感应，你没法子解释啊。真是感应道交啊！感应道交呢，即自即他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啊！无虚无实不能说它是假的，也不可以说它是真的。唯一真如周边法界，真如就是自性，就是真心， 啊，自心真心周遍法界，众生亦于业缘。啊，众生迷了，迷了才叫众生呢。迷了以后以什么呢？以业。啊，他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这都叫业。啊，业缘，缘是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有无忌业，分为这三大类。无忌说不上善恶。啊，善缘，感三善道的果报，六道里头三善道。恶缘呢，感三善道的三恶道的恶缘。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善恶是平等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天堂跟地狱是一样的，平等的。为什么说平等？全是消业障的。要知道，真如里头没有业，业必定要消掉。啊，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里头没有业，有业就不清净，有恶业不清净，有善业也不清净。啊，从前李老师讲这个这一段，常常举比喻给我们说。啊，真如就是好比眼睛，恶业呢是一块沙子，沙子放在眼睛里，眼睛难过啊，不舒服啊。啊，恶业，善业什么金刚钻、黄金放在眼睛里头也难过，善恶都不可以有啊。啊，所以三善道是消三善善业的，必须享福才能把这些祈福享掉。啊，三恶道是消罪业的、恶业的，通通是消业的，平等的，一定要知道啊。啊，你真正了解了，所以学佛有好处，真正搞清楚的，你造了恶业到恶道，不会怨天尤人，欢欢喜喜去。为什么？消我罪业的啊，罪业消掉是恢复我的清净心，恢复我的真如啊。到三善道去消业的时候，也不会喜欢。为什么？我来消业不是享福的。所以整个宇宙啊，是平等的啊，在大乘佛法就平等了啊，不是大乘佛法，在迷惑颠倒的境界，自己造成的不平等啊，事实上是平等啊，自己以为不平等，以为在受苦，以为在享乐，其实受苦就是享乐，享乐就是受苦，这个话意思懂不懂？特别是在这个社会，太明显了。啊，应该要怎样呢？苦乐两边都舍掉，你就自在了。啊，两边都舍掉是什么样子？那个境界是唯一真诚心，处世待人接物啊， 啊，经上经文上讲啊，一切从真实心中做，真实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他依于业缘，幻有分段，那不是真的。如居卧下，不见天日啊！你在屋檐底下看不到太阳，不是没有太阳，它有东西遮住。太阳比喻作真如，比喻作法性啊，你见不到。这个物下呢，这就是妄想分别之处，念力成见，幻缘世界啊，你看看佛法上讲念力，现在科学家发现啊，先前科学界里头盛传念力能量不可思议啊，佛法3000年就讲了。念力还是属于阿赖耶，啊，修行的初阶离不开阿赖耶，因为你是凡夫啊，就用阿赖耶来修行。啊，要求你念力要集中，这就叫修禅定。啊，你念一个东西，不要念太杂，不要念太乱，你念一个，问题就能解决。啊。有人掉在深坑里头，爬不出去啊！啊，这个人妄念没有了，啊，执念一尊佛、一尊菩萨的名号，什么妄念都没有。念了一天，念了两天，哎，忽然觉得自己离开了，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在感应录里头很多。啊，自然离开了，就是念力，跟佛菩萨的愿力相应。佛菩萨并没有现身，但是你自己觉得已经离开这个深坑了，啊，已经坐在平地上了，念力不可思议，念力的真诚坚固，思缘幻缘实见。啊，无论是我们善业恶业，统统能够清净，都化解了。啊，如彻悟不，啊，悟不是什么呢？茅草棚子。啊，这个现在没有了。 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里头，农村里面房子多半都是草屋，很简单，屋顶上盖茅草。这个地方所讲呢，把屋顶上茅草统统先去除掉，你就看到天空，你就看到太阳，遮盖的东西就没有了。所以天日浩然，天上太阳在呀，你在房子里面的是被遮盖了。你把房子屋上盖的茅草掀掉啊。太阳就看到了，这就是去障碍，障碍是什么？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只要把这个东西去掉，你就明心见性，你就看到真如，你就看到自性。自心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任运往生呢，还通本德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么样的自在啊！你没有任何感觉。已经到极乐世界了。彭济清这个话说得好也说得非常清楚，说得非常透彻。此论扫尽一切分别。只要你把分别心放下，不分别了，不执着了，哪有这些疑惑？哪有这些妄想？自他生佛宗称西论，说自己错了。说他也错了，说众生错了，说佛也错了，真的。言语道断，心性处灭了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你要想见性，不能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。这个时候你就见性了，见性就成佛了。所以《大乘经教》上佛常说，这一桩事情的八地以上。你才能见到。才能把事实真相说参透了，这彻底明了了。唯业真如，湛极周遍。这你见到了，任运往生极乐，还在本心之内。这句话重要，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唯心所现，是在本心之内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阿弥陀佛呢？自心弥陀。 阿弥陀佛没有离开自己，极乐世界没有离开自性，性心是变的。那你要晓得，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也是心心是变的，一个道理。我们这个身自性变的，我们居住这个世界是自性变现的。心能生能现，识能变，摄识、八识、五十一心所，它能变，变什么呢？变十法界一真庄严。自性里头有没有十法界一真庄严？没有。自性是清净的，自性是此地所说的湛寂周遍，那么这一段盆寂清居士说的，下面第三段弥陀素超言，欧耶大师说的。欧耶大师讲，这是二迷离，这是执着，执着四相，离就迷了，离是心性的。类同盟度古圣之书。就像类是同类也，就像同盟，小朋友，五六岁读古圣先贤的典籍，他会念的，什么意思？不懂啊。古时候的教学确实同盟念古圣先贤的书。你看四书里头叫什么？叫四书五经。叫他干什么？叫他念，叫他背。现在人不主张说这个教学法是错误，这个教学法在中国用了几千年，效果非常卓著。这个方法把人都教好了，现在新的方法把人都教坏了。什么个道理？小孩子智慧没开，不必讲道理给他听，只是叫他念背。为什么叫他念背？他天天在背书，他就不胡思乱想了。所以背书的目的是叫小朋友修定，是用这个方法，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，而且从前老师教小孩背书，他是一个一个教，全是因材施教，因为每个小朋友禀赋不一样，用佛法讲的善根福德不相同，有的小孩聪明，一天能背诵五六百个字，这是上根人。中根人呢，能背300字，300以上，500以上上根， 背三百以上中根，能背一百个字的下根。标准是什么呢？十遍就能背。啊，你比如这个这边这一页书，啊，一页书的时候，大概是一行二十个字，十行两百个字，这一页四百个字，小朋友读十遍，这一页都能够背诵，啊，这差不多上个人，四百字以上。老师再试验，再加一百字，也能背；再加一百字还能背，再加他就不能背了。哦，就知道他的能力能够背多少个字。啊，一般最高的可以到七百字。啊，这个儿童比较少，三四百字比较普通。啊，那根钝一点，迟钝一点。啊，背一百字、两百字。啊，一百字呢，背五行。啊，以前叫上书啊。老师叫你念，红笔圈起来，没有标点符号的，用红笔圈的，啊，叫你念五行，能背十遍可以背出来，啊，慢慢训练的时候叫他增加，啊，所以每个人的进度不相等呐，聪明的人快呀，啊，这个愚痴一点的，他的进度就慢。个个不相妨碍，啊，四书里就有这个好处啊，它不是整齐的，不是划一的。现在你看，本来是不平等的，偏偏把它整齐划一，啊，把它定成一个标准，这个是不合理的。中国从前的四书合理啊。每一个人天分不一样啊！啊，老师要按照你天分的教你，啊，不是整齐的，啊，所以你要是真正了解了，我们赞成古时候教学法好，啊，他们会背了。啊，十遍就能背了。老师要督促他念一百遍。为什么？不会忘记。啊，如果记忆力差的人，老师要叫他背两百遍。啊，目的都是希望他能记住，不会忘记。啊，那么昨天教的书，今天来上学了。先把昨天教的书背一遍，再教新的。啊，所以私塾里只教学生背书，只教学生生活。啊，生活是活学活用，啊，不是老师讲给他听，啊，就是日常生活，教小孩。给老师服务，啊，端茶端水一样，叫小孩缝裤子走，小孩要把老师服务好。为什么？回家就去孝顺父母了，生活教育啊，所以四书教这些东西啊。啊，大的学生十几岁的学生要教你烧饭。要找教你啊这些烹调，你自己都会做，啊，教你洗衣服，你回家才真正能够伺候父母啊，啊，不光是念书啊，啊，要会做家事啊。 啊，女生要做，男生也要做啊。啊，你不能不会呀，你要会呀。啊，所以个个都会做家事。啊，老师调教的。啊，大学生带小学生。啊，大的有十几岁的，小的有六七岁的。啊，要做个大的，要做好样子给小的看，要做出榜样。啊，五伦就这么教出来的。啊，孝顺父母，尊敬兄长。啊，小的对大的像哥哥一样，啊，要尊敬他。啊，大的对小的小弟要爱护他，啊，要照顾他，要帮助他。所以他有生活在里头，啊，他有很浓厚的人情味。这一个四叔就是一家人，兄弟姐妹。啊，老师就是家长，教你。啊，你回家去，怎样在家里面做一个好子弟？这老师的使命啊，老师的责任。所以同盟多，古树，混吃未开，尽能度闻，了不解矣。所谓终日念佛，不知念佛念者也。啊，莲池大师把这个着事迷离。但是，着思迷离有着思迷离的教学法，启蒙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讲给他听呢？小孩12、13岁，懂事了，这时候开讲。啊，前面一段时间是背诵，12岁以前全部是背诵，不讲。12岁以后开讲，开讲的时候有在一起研究讨论，啊，老师教学生，这个时候不是小学了，中国从前叫太学。啊，就是大学，还有书院，私人办的是书院，国家办的是太学。你学哪一个科目，只能学一样，你就跟哪一个老师。啊，这个老师是教易经的，你参加他的班，你就学易；那个老师学尚书的。你想学这个部署，你就跟他。啊，所以一门深入，就专门讲这一门。这些书呢，之前通通背过，所以讲书的时候很快乐，没有书本。我想背过吗？说第几页、第几行、第几个字，你通通都记得清楚。啊，所以古人他也有科学啊。古时候印书没有标点符号，各自都是满满的，一行20个字，啊，一面10行。所以，天下印书刻书都是这个印法，所以不管哪个地方印，说第几页第几行，通通都知道。都没有错误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哪个书局出版的不一样，哪一年出版本的也不一样，那页码不一样，找不到啊， 还是从前的好啊。啊，你看看这个《四库全书》啊，一行几个字，一页几行规定的啊，所以你只要说出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就属于科学。中国人很早就用上了啊，所以在智慧没有开的时候就叫他念，念佛也一样，你叫他念这一句佛号，叫他一直念下去，念到清净心现前就开智慧了啊，智慧开了之后他听讲经一听就懂，说不定一听就开悟了啊，真的不可思议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758页，758页第五行，看第三，这看起啊。弥陀苏超云：“作事而迷离，类同蒙度古身之术，昏迟未开，尽能度闻，了不解意。所谓终日念佛，不知佛念者也。”昨天我们学到此地啊，今天接着往下面看，这都是苏超里头的原文啊，说这理而已是。彼平视乎豪家之眷，自云居富，不知素他人宝，与其何干？啊，这些比喻都不难懂，这是迷离有障碍，治理而一事也有障碍，所以理事都要能够通达，不但修学佛法没障碍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啊，也不会有障碍啊，所以理事要圆融啊。啊，事虽然是假的，不能说它没有啊，它有啊。啊， 就好比做梦啊，做梦有没有这个事？有啊，真有这个事。醒过来还记得梦中境界啊，世间事跟梦中事很相似啊，所以虽有其事呢，不要执着，就不妨碍啊，理是空的，空不能说它无，为什么？它能现万法，虽然一无所有，它能够现一切法，所以空不等于无，空等于有，是吧？空有是一体，空有不二，这才能圆融，圆融障碍就没有了，所以离思无碍，事思无碍。这个学佛了，才真正得受用啊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执着理，把真正修行收获了啊，心愿持名收获了，不能往生啊！这个就好比。贫士或豪家之眷，穷人啊，拿到豪富之家啊，他们想财务清单这一类啊，现在这个。银行每个月寄给你这些账单，哎呀，你拿到了，拿到不是自己的钱了，别人的啊，自愿居富，自以为是自己的，不知受他之宝啊，看到别人账单上有，与自己毫不相关。啊，有类似这种情形。所谓虽知即佛即性，这个道理学佛人都懂啊，也都会说啊，啊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，都会想，但是我们这个身还是凡夫身，还是造的一身罪业，居住在地球上，灾难这么多，不是净土啊！啊，是故，就理来讲，这无可念。啊，理上说，自性里头没有佛。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你念什么呢？无可念了，但是不念不行所以就事上来讲，无可念中，无故念之。我要执着，我一定要念，对吗？是啊，理上虽无可念呢，事上我拼命去念呢。一念即无念啊，这个道理要懂，知道这个道理，我虽然念，我不执着这个念，念不念呢？真念。念念与无念相应，在念即无念。 无念即念，这理事双修啊，啊，即本智而求法智，然后为之大智也。我们现在在迷，如何上迷灰，把这个迷再恢复到觉悟，那就用念佛的方法。这个方法阿弥陀佛教给我们的，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，十方一切诸佛教给我们的，决定没有错误啊。啊，声声佛号啊，声声自信啊，用这个办法把自信念出来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跟念佛一样，离思双融，离思不二啊，离万法皆空啊，《般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个理决定要相信，决定是真的。可是我们现在迷了，迷了时候从自性里变现这些现象，就同做梦一样。我们现在是在梦中，比别人强一点，别人在梦中不知道做梦，我们知道在做梦，知道在做梦就晓得梦中都是虚妄的啊，应该如何应对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诸佛与化身大师他们应对的方法，我们把它学过来。这一切法可以受用，不能占有，占有就苦了，不能占有啊。灾难来了，有很多人要追预备怎么样来应付，储存粮食啊，储存这个东西啊，我们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？人家这么做，我们看很好，那个人根本不做也很好。啊，大难来的时候，上天还要留你，到时候必定会照顾你。就像虚云老和尚拜山朝山散步一回，路上生了重病，那个病没有人照顾会死人的啊。文殊菩萨就变一个乞丐啊，画一个乞丐来照顾他，照顾十几天，把他的病照顾好，他继续再去朝山。虚云和尚没有预料到啊，不知道这个事情啊。对于这些事情，我们有坚定的信心。我们遇到那一天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肯定有人来照顾你。那个照顾你的人，不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观音菩萨。啊，肯定他会来吗？我们起心动念，他就知道了。起的心正，这就有感应了。啊，所以怎样才合情、合理、合法呢？随便。啊，如果有人帮助你，准备一些东西，很好。啊，可以接受。啊，没有人呢，没有人就不必了。 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到时候自自然然没得吃，有人找东西给你吃。但是虚老和尚，啊，这圆门突破，这个时候病倒了，腹周围都没有村庄，没有人家，怎么办？文殊菩萨变一个乞丐，他去化缘来供养你，啊，来照顾你，啊，病了需要医药。他到山上去采药，啊，学佛的人连这个信心都没有，那就不会有感应了。啊，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啊，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的。啊，诸佛菩萨。时时刻我刻刻跟我们在一起，只是他没有现象，我们没有觉察到他，他真的在我们身边。为什么？他是法性身，法性身呢，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法性身没有现象。那我们常讲，没有物质现象。没有念头的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啊，虽然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一丝毫都不能觉察。啊，什么人才能觉察他们存在呢？跟我们根本没有分离呢？大乘经上说，八地以上。八地以上知道啊，八地快成佛了啊，这化身的大菩萨了。那么念佛确实是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为什么说念而无念？我们把四相放下了，啊，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这个四相不执着了，不执着不就是无念吗？啊，不执着我相，谁念呢？啊，这就是我念。啊，可是我们深深南无阿弥陀佛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那就是念。念跟无念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念即无念，无念即念。这个念佛的功夫就深了，这样的心是真心，啊，用真心念佛，不是分别心，不是执着心，也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凡夫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啊，所以他念即是念，无念即是无念。他的念断断续续，念力不深呐。啊，离世双修啊，即本质而求佛智。本质是心，佛智是事。啊，本质是理，是性，是自性。啊，佛智是四相。这个人修行 烦恼习气断了，成佛了，这是。越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而论，在无可念中啊，我们念念相续，真念的。啊，这才叫做大智啊，真实智慧啊，不偏有，也不偏空，不执着相，也不执着性，一切法都不执着，假的不执着，真的也不执着，啊，执着真的错了，真就变成假了。又所云，然作思而念，而念能相继，不许入贫之功。啊，这就是你有执着的，你执着思。啊，你也不明白什么叫理，叫你怎么念，你就这样念。念到最后，你真往生了，这就是不虚入贫之功啊！这个贫是三杯酒贫酒贫里头，上上品都能够得到，这不可思议。啊，念到心里头没有妄念了，没有妄想了，往生品位就高了。啊，心里头只有一个佛念，除一个佛念之外，任何念头都没有，这个人决定是上辈往生。啊，理通不通呢？通了。到那个时候就通了，现在他不通。啊，往生那个时候他全通了。这理而心舍为名，凡受落空之后。啊，执着理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我就不需要念了。啊。不念怎么样呢？不念将来随业受报，肯定到三途去了。这就是落空之祸啊！离明了当然好，离不明了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你肯念，只要你真心真愿，你决定得生。超越假使嗔痴狂慧，但着虚万虚，于自本性未曾开悟，而轻贪净土，藐视往生，危害非喜啊！这莲池大师说的，书是他老人家做的，抄也是老人家做的，书是解释经的，就是经的注解，注得太深了，你看不懂，再做个浅显的注解，注解那个注解叫抄，注解叫注书，这叫抄，啊，书抄都是老人自己做的。啊，苏超如果还看不懂的话，还有个演绎，苏超演绎。啊，演绎是他弟子做的，啊，他的学生做的，做得不错， 当年在世，听莲池大师亲自讲述着，等于说他的笔记。那么这些呢，都留下来了，啊，莲池大师全集里头统统有。这是假设一个人，啊，心住在狂慧上啊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通达了，执着理，啊，理是万法皆空，把世上修行全部都废除了。啊，这种人叫狂慧也。但着在万许，万许认为什么都是空的，空的真实意义他并没有了解。啊，把空认为是无，这叫万空啊。佛家讲空啊，难懂啊。为什么？空里头它有，有为什么说空？因为它没有现象。啊，你说自信，自信真有，自信是宇宙万有的本体。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没有现象。啊，古人比喻，用金跟气做比喻，以金做气，气气皆金呐。把黄金比作自信，把气比作思想。啊，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东西来比，比这个比喻还好懂。啊，现在电视非常普遍，家家都有。啊，每个人都喜欢看电视。电视的屏幕就是空，它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打开频道，它什么都有。什么都有是真有吗？不是真有。频道关了，他什么也没有。但是屏幕在呀，屏幕真有啊，屏幕里的什么都没有啊，他能够现所有的境界。啊，早年我们住在美国，美国有100多个频道，啊，这是科技最发达的国家。24小时不中断。啊，你把电视关闭了，体就现前了，那叫本体，那叫无，哎，无它能够现有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啊，它是空，不能说它无，无中生有，所生的有，有还是无。屏幕上痕迹都不着，我们用这个来比喻自信，把这个频道呢比喻作能生万法，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虽生的万法，万法是空的、虚妄的，不是真有，有不是真有，空不是真空。啊，这才能把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所以，频电视频道里面的节目，你可以欣赏，你不能占有，你不能控制。啊，你没有办法支配它，你只能够顺其自然。啊，我们过日子把这个东西学会了，就很快乐了， 就很幸福了，非常快乐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就是没有控制，没有占有，多自在，多快乐。那么电视天天给我们说法，天天在给我们示现宇宙人生真相、诸法实相，没人看懂。那看电视真看懂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成佛了。凭什么成佛的？看电视成佛的，电视就是《华严经》啊，不得了啊！你看，都摆在眼前。迷就在此地迷的，不是过去，也不是未来，当下这一念呢，这一念觉就成佛了。所以佛法，你说高深吗？不高深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薄一点的人很容易起入。妄想、执着很浓很厚，这就比较麻烦。他不能觉悟啊！所以，于自本心，成为开悟。而轻谈净土，谈净土全是误会，全是讲错了。瞧不起念佛往生的人，对念佛的人呢，轻慢，危害废息还是害他自己。也影响别人。如果这个人有名气，在社会上有地位，很多人相信他，那他这个头就戴得不好啊。他说迷信，大家真的以为迷信。所以做个带头人。心要真诚，心要谨慎。因为很多人学你，你有影响力。你不能把人带错了，这个关系很大。佛法究竟是什么？没搞清楚，就说它是迷信。这一句话危害非细。真正要下断语来批判它，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不能够轻易批评，我们要赞叹他，也要把他搞清楚。不搞清楚，这个赞叹也影响很大。他如果是假的呢？你要赞叹他，很多人听到你的赞叹去学他，这个因果责任一定要承担了。知道这些事情你就晓得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 有意无意，不知道造多少业。这些业肯定是善的少，恶的多。啊，为什么？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善的心所只有11个，不善的心所有26个。这就知道我们起心动念，正念少，邪念多。那么再看外面的诱惑，啊，这是外在的影响，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不善诱惑的力量强，也就是舍我，这个力量大了。舍善的力量很少啊，很不容易看到。这个就是一切灾难、疾病、痛苦的来源啊，不善业之所感呐。如果我们要希望离苦得乐，啊，佛就是这么个愿望。啊，佛的愿望就是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他的伟大处啊，这得人尊敬的地方啊，这得人敬仰的地方。啊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做好样子给人看，用智慧的言语来教导大众，他用这个方法讲经说法言教，身体力行是做榜样给人看，他所做的榜样就是他所说的言行一致啊，真正做到了言教身心，他做到了啊，这个是佛菩萨的标准啊，我们真的搞明白了，听佛的言教，我们身体就能够做到。啊，下面这一句是古大德常说的，所谓惑大空，不因苦，茫茫荡荡照样惑我。啊，古大德常说的。豁达空，对于佛经上讲空的这个意思，完全错解了，认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不因苦。因为因果也是空的啊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看到世间人造恶的人的福报啊，善因善果， 他怎么修善？得的是殃祸呢？啊，那个人造恶，他偏偏享福，不相信因果报应呢？其实他对因果根本就不懂。啊，佛经上讲啊，因果通三世啊，三世因果啊，愚痴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哦，我这一生所受的，过去生中造的啊，过去生中修的福啊，这一生享福啊，欲知来世苦，今生作者是，我来世什么果报呢？我这一生所干的就是来生的果报。这是因果的精义精华了啊，他收获了啊，这一生享福报，过去生中善果嘛，今生造的恶业，福报还没享完呢，业报不会现前啊。如果福报享完了，不善的果报就现前。如果过去生中那个福报很大，这一生都享不完，死的时候，丧事还非常热闹，啊，叫人看到的时候，这真是大富大贵大得人家，其实死了之后地狱去了啊，他就福报现前了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真知道了，我们断我修善，我们要不要享福呢？不要。我们要把福报累积起来，作为往生的资粮。啊，什么福都不享，日子平平淡淡过下去就很好。修善积德，认真干，临命终时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像经上讲的，上辈往生，那就是佛报。啊，不生病啊，很清楚啊，告诉家人，佛来接引我了。啊，我看到许多化佛跟佛一起来了，这是大福报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念佛往生，哪一种往生是真正往生？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自己说的。欲知时知，果然是这一天走的。但是临终的时候，很安详地走了，没说什么话。你就可以断定他，他不是上辈。啊，上辈的人临终的福报大， 一定把佛来戒严那个盛况告诉大家。啊，他也很安详的过去，但是没有交代。这是中辈下辈的，上辈是决定会讲清楚的。我们修善积德了，求上辈往生了。啊，上辈往生不但你自己品位很高啊，你这一说出来之后啊，多少人相信了，信心增长了，那就是你度了多少人啊！啊，自心化他，无量功德，我们要争取这一点。啊，这是我们可以争取得到的，不是争取不到的，啊，可以争取得到的。末后这一句念老的话是：读者当三佛四言。啊，前面莲池大师苏超里的这些教诲要多读几遍呢，常常记在心里。啊，圣无智力非思，最怕的就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啊，慧眼他佛，轻视净土，而自招殃祸。啊，执着理不相信念佛这个事，啊，念佛哪有那么简单？不相信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啊，得弥陀本愿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我们看到这些人，听到这些话，心里面很清楚，他对于净土不认识啊。我自己早年初学佛的时候犯的过失，就像经上讲的完全一样，老师同学善言劝导，我们没有在意。以为自己所悟的是真的。啊，以为劝导我这些人，对于理没有透彻，真是罪过啊。啊，那像我这一类的人很多。我们到真正明了的时候，才知道忏悔。明了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我如果不是每一天都在读诵大乘经论，怎么可能明白这种事情？所以我对于经里面讲的诸佛如来这些菩萨摩诃萨 都说这个法叫难心之法。我看到这一句体会非常深刻，他真难心。所以我对一些听了之后就相信，我从内心里头佩服啊，你们的善根福德比我强，我不如你们啊！我在经论上确确实实找到真凭实据，我才会相信。那这么样一个众人啊，这种人大概是学科学，相信科学，都有这种执着。没有真凭实据叫我相信，那我不就变成迷信了？啊，听你的了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这种性格很强，连张家大师都看到。啊，这个老人对我使用的方法非常善巧。因为年轻，以为佛经上的道理深广是很好，这得学，这学啊！佛经里面讲的修行方法，那个是生活规范啊！释迦牟尼佛是印度人。3000年前的印度人，那是他们的这种生活规范。时代变了，怎么可以过那种生活啊？啊，尤其我们中国人，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所以戒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啊，我们学他的智慧，学他这些道理，不学他的生活方式啊！我感谢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圆寂走了，他要不走，这个关我还是破不掉。他走了，我跟张家大师。不是跟甘珠侯府在火化场，他的火化炉是单独建立的，不跟人在一起的，单独建立的。啊，甘珠点火，啊，我在场。火化之后，甘珠侯府在那搭了个大帐篷。守7天，我在他帐篷里面住了3天，3天3夜。啊，老人对我非常非常好，很关怀，很照顾。啊，像父母一样，非常感恩。3天3夜，我在那里想。他教了我些什么？啊，这一回想，第一个概念就是戒律很重要。为什么老给我讲这句话？每一次我就看他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他都送我到门口，在门口就讲这句话：戒律很重要。所以这一句话我听了几十遍了。我们一个星期见面一次，这个印象太深刻了。啊，他不啰啰嗦，很轻。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讲。 这句话印象太深了，我就想这句话的意思，想了一两个星期，想通了。哦，这是成佛的方法，这不是世间法。世间的理，在中国三代。夏商周的礼就不一样，它有修订的，有改变的，适合于现前，像现在的法律，连国家的宪法，隔几年都要修订一下，为什么不适用的？这是成佛了，这不是世间法了，这个法要一修订的话，就不能成佛了。我就想通了这一点，那这个就很严肃了，这戒律就非学不可了，不学就不能成就。这个道理想通了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想修想学。道理要没搞清楚，怎么跟我讲？表面上敷衍，不会做的，心理上没印象。表面敷衍，所以这些张家大师看到，李老师看到，李老师劝我修净土，张家大师劝我戒律重要，所以我这个根在张家师奠定，他老人家不走，我怎么会反省？我怎么会那么认真去想？所以我说。他老人家走了，把我渡了，得用这种方法才能渡得了我，要不然他渡不了我。知道，扎根教育比什么都重要，根扎在戒律上。那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，10年前，10年到15年的，我们在世界各处行走，看得很多，戒律重要啊，我们也常讲啊。净宗学会成立是在美国，在旧金山。我写了个缘起，缘起里面对戒律这方面，行门呢，我们定了5个科目。舍身也道，六合敬，舍身六合，从这学起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，5个科目，我们必须要学的，舍身六度，不是六合。三学，戒定慧三学，六度，普贤十愿，5个科目，很简单，人人都能够记得住。重要的是真干了，从哪里干起呢？从舍身干起。这么多年来。没有人去做啊！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古人都能做得到，我们现在人做不到？我就想这个问题。 细心去想，去观察，就明白了。古人能够做到的，是这个根呢，从小就教好了。啊，看到古籍里面所记载的，中国古人教学，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，叫胎教啊。啊，胎教在哪些家庭呢？叫大家。这个大家的，就是在社会上做官的人家。啊，一般做县长以上。啊，做过父母官了，这种就是世家了。啊，世世代代读书人，世世代代都是做官的。啊，那么再就有学术，世代传承学术的。啊，像孔子、孟子。啊，再就有工商业成就的，啊，这是技术，啊，诗词歌赋，这都属于技术，啊，也能成为世家，啊，所谓是大富大贵也，啊，这些人家呢，非常重视家庭教育，啊，家庭教育出了问题，他就家破人亡。要重视，即是修善积德。对这个非常重视，啊，所以小孩的教育很严格，啊，从小，小孩一出生，父母是小孩的榜样，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现在人都不懂得了，以为这是教小朋友的，怎么个教法不知道，《弟子规》是做父母做出来给小孩看。小孩看会了，他就完全学到了，绝不是教他念的。啊，因为小孩出生的时候，父母都很年轻，啊，二三十岁，自己的父母都在，你怎么样对父母、对长辈、对兄弟做出来，让这个小婴儿，啊，从出生到三岁。1000天扎根教育，父母不能做到啊，没用处啊。你就叫他念，叫他要怎么做法，他不服气。他说他看到你没做到，啊，你叫我做，你没做到，你骗我，不相信啊。啊，所以那个1000天做母亲的人很辛苦，为什么呢？要把他照顾到，不善的东西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啊，这个1000天他看的、听的、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，全是善的，没有恶的。啊，所以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三岁看八十，三岁这1000天培养出来的，一生不会改变，他就是大善人呐。这个基根基扎得好啊，古时候这样的根底， 然后在出家学戒律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轻而易举啊，一看到戒律，本身一大半都做到了。啊，那回头看看现在根没有了，这个根至少丢掉200年了。佛法几乎就灭掉了，根没有了。我们现在认真努力补这个根，补这个根不是念，不是背，是真正把它做到。对，这就是张家大师当年教给我，讲到戒律，他说戒律。受戒是形式，形式不重要。大师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这就是特别强调，佛法要重视实行，不在乎外表。那个受戒仪式有没有关系？我跟他老人家3年，只是他传皈依给我，没受戒。告诉我，戒律，你能做到一条，这一条就受了。为什么？你不受，你怎么会做到啊？你能做到2条，你就受了2条。世间人不承认你，佛菩萨承认了。在这个世间受个戒，拿个戒牒的时候，世间人承认你，佛菩萨未必承认你。这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重视戒律，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如何把这条戒律做到？而且戒律是活泼的，不是呆板的。通情达理。如果你不懂得，你坚固的守着，有时候反而造罪业，你还不知道。比如说不妄语戒，坚持不妄，佛经里头有这个公案故事，有一个猎人打猎追一只兔子，走到三岔口路上啊，兔子往哪里跑不知道，正好这里有个修行人不妄语问他，有没有看到兔子？看到了，从哪里去走了的？这一条路，这错了。他看到了，他知道道理，那这不就妄语了吗？这是什么？妄语救了2个人，救了兔子的命，救了猎人呢。这次杀生没杀成，2个都救了。这就是戒律有开源的，这个时候不叫破戒，叫开戒。这你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戒要开，什么时候戒不能开。要懂得开戒吃饭，你才能持戒。如果不懂的话，那你就做不到啊。每一条戒都有开戒吃饭。要讲清楚，要研究明白什么状况之下怎样做。最高的一个原则，要利益众生，不能害众生。经上有一段故事，好像是波斯女王。有一天吃东西， 吃的不高兴，下命令把这个厨子杀掉。啊，妇人就是皇后啊。那一天正好吃八关斋戒，他为了救这个厨子，八关斋戒全破掉了。那对不对呢？对，厨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呀，不该死，不能杀人呐！啊，全破掉啊！啊，骗国王啊！啊，到第二天，国王气笑了，哎呀，很感叹，哎，厨子不应该杀，杀了你看，现在吃东西味道都不对了。夫人告诉他，厨子在啊，怎么在啊？啊，把这个故事一说着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啊，这是，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有开源。啊，经上还有个故事，阿罗汉。阿罗汉要出门去弘法，跟着一些现在讲企业家，古时候叫商主，做大生意买卖的人，跟着他们的船，这个船上500商主，带的金银财宝很多，里面有一个人起了恶念。想把这些同伴统统害死，财产独吞。阿罗汉有他心通，知道了，这不能告诉他，告诉他他头一个杀你，杀人灭口。那阿罗汉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，就是把他杀掉。啊，趁他没有注意的时候。把他杀掉，那这不是破了杀戒呀？这个是对的，救了他，也救了一船人，啊，救了这个499个人的生命财产保全。那么让这一个人的时候不堕地狱，他虽然动念头，他这个念头没有成功，他的罪就轻了，就不堕地狱。啊，所以你看看，通通都救了啊。那这个时候坚持的时候不杀生，这不可以啊。啊，那这些人全都造作罪业了，杀人的人也堕地狱啊。这些被杀的时候会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。啊，还有这财物讨债还债啊，纠缠不清的。多少事都搞不清，阿罗汉有智慧，啊，这一个手段，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啊，所以因果要看透，才知道怎样去做。啊，总之一个原则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这是个最高指导原则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啊，这是一个总的目标，总的方向。啊，能够明了，能够守得住。不至于有大过失啊！我们因为看到这么多年来看到出家人不能守沙弥律仪、沙弥戒，不要说别的，最低的在家人不能守五戒。 啊，所以想到过去那种教育，过去的社会，啊，让我们感到儒释道三个根的重要，所以这在提倡啊，扎三个根。啊，儒家的根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根《感应篇》，佛法的根是善业道。特别强调啊，啊，这十年来也有一些效果。啊，这都是好事。啊，但是能不能把我们的修行，这个持戒的修行，恢复到过去那个样子？啊，不要说过去很久，回到过去60年，那就不错了。60年是二次大战之后啊。啊，70、80岁的人就很清楚当时的环境，比现在好的太多。虽然说不行了，比现在好的太多。啊，就算30几年前，中国人讲30年叫一世，你看世界的世三个世，30年叫一世。啊，跟30年前比，也差距很大了。啊，30年前我到香港来讲经，香港还很淳朴。啊，一般讲是花花世界，跟现在比，那就很淳朴啊。啊，香港一般的楼层，大概就是15、16层。啊，最高的一层50层，那时候大概刚刚建好是1年吧。啊，是新的楼层，50层，那个窗户是圆的，现在还在。啊，风气跟现在完全不相同啊！啊，你买东西，放心呐，货真价实，啊，还不会有欺骗你的，啊，饮食真干净，啊，小摊子上吃，都很干净。现在就不敢吃东西了，啊，看到这些东西都提心吊胆。变化太大了，啊，所以有这么多的灾难，这些灾难起来有自，不是偶然的。上辈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啊，再看第二段中辈。中辈也分两段，中辈阴性啊，第一个小段发心转智，看经文。其中辈者，虽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亦向专念阿弥陀佛。我们看注解啊，略论云：众辈僧者有七种云啊，有7个因缘。第一个因缘，发 无上菩提心。第二呢，一向专念无量寿佛，啊，这一向，这个是六论里头说的，这个经里头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第三呢，多少修善，奉持斋戒。第四个，其利他想。第五啊，犯思沙门。第六啊，寻真燃灯，散花烧香。第七，以此回向，愿生安乐。慧疏通知。那第一个，发菩提心；第二个，一向专念，跟前面解释相同，就不再说了。这里头，中辈是不能行足沙门，沙门原本在印度是修行人的通称，啊，也不分哪个宗教，啊，不管是哪个宗教，出家修行都称沙门。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沙门变成中国出家修道的通称。啊，但是也有在家修行。真正能够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啊，也称沙门。啊，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。应当要发无上菩提心啊！这前面讲的很多了，无上菩提心最重要的，我们记住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所说的啊，自己依教奉行，也以这个劝导一切众生。真心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啊，一向专念非常重要，放下万缘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这亲近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心愿要是真诚坚定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，确确实实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。啊，上品上身的人发这个大心，修行七天就成就了。为什么这么快？他用的是真心，他不是妄心。这个七天成就，我们想想，盈科法师三天成就，啊，盈科法师出家人，破戒的比丘，造作很重的罪业， 如果不往生，他堕阿鼻地狱。这个视线，也就是教给我们，不可轻慢那些造作罪业的人。为什么？他们真正一回头，发心勇猛，可能呢，位置比我们还高。啊，所以不可以生轻慢心，应当要生恭敬心。啊，忏悔改过，我人就已经变成好人了，甚至比好人还好。啊，中国谚语所谓的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。好人当中的好人，那么六论里面七种缘，后面第三种呢，多少修善，这随缘。我们常说随缘不攀缘，有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是好事。好事的标准是对众生有利益的，这就是好事。啊，不见得对自己有利益，对自己有利，对众生没有利益，这不算好事。啊，决定是以对众生利益摆在第一优先。啊，奉持斋戒。啊，斋是讲日中一时，这才叫斋。啊，不是指素食。中国人现在讲斋啊，都是吃素就吃斋，这个错误的。啊，素食是素食，吃斋是吃斋，两回事情。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托钵，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不是全素。啊，给什么吃什么，没有选择的，没有挑剔的。啊，日中一时，过午不食，那叫斋。啊，戒食，无戒、摄戒、比丘戒。菩萨戒，啊，这些六一戒都在其中。除了六一戒之外，还有摄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。佛没治这个戒，但是这是善法。啊，譬如抽烟，佛戒里头没有，所以有很多出家人抽烟。我没犯戒，戒什么有啊？其实他犯了，他犯了什么戒呢？佛有一条叫摄善法戒，抽烟不善，样子不好看，对自己身体有害。啊，虽然没有在条文里头，也应该要说，啊，对自己身心健康有好处，这个要吃，啊，另外一条呢，也是没有文字的，是善法，对一切众生有利益的事情，你遇到了一定要做，啊，利众对众生有利益，啊，这就是善法，那叫三聚精戒，这个戒律才圆满了。啊，第四个呢，其利他相，这也是缘分。自己有这个财力，有这个缘分。啊，其利就是建造寺院道场，提供给 出家在家人修行啊，在家人建莲社，建念佛堂，建居士林啊，这都是好事情啊，帮助成就这些真正有修行者啊，给他们。第五啊，梵思沙门啊，这现在呢就是供养啊，古时候在印度，出家人是托钵，见到出家人托钵的时候，一定要随分随力的供养一点啊，这个都是往生的资粮。第六，玄真燃灯，这是庄严道场啊，真就是床幡宝盖啊，是这一类的东西啊，这一类东西它悬挂的有一定的规矩，有一定的时候啊，佛法是四道，四道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，一定要知道尊师重道啊。但是佛又很谦虚，不做任何宣传啊，来学，你是自己自动来，自愿来，我没有请你来啊，都自愿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就玄真，这就有意思啊，所以寺院庵堂都有气感，不是挂国旗的啊，是挂这些东西啊。在过去这个习惯，讲经教学悬床，床是圆形的，就像飞机场那个风筒一样啊，是圆形的，挂在这个旗杆上，外面人一看，哎，今天有讲经，喜欢听经的人自然来了啊，所以也要有个标志让大家知道啊。如果旗杆上挂的是幡啊，幡是扁形的，挂的幡，今天有法会有活动啊，想参加法会的话，哎，就可以来啊，挂着这个就是欢迎你来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宝盖一般是防止灰尘的啊，也是个庄严具，像伞一样遮灰尘遮太阳啊，是这种用途的啊。所以散花烧香啊，都是供养道场啊，供养大众的。第七个是以这些回向啊，前面所做的这些功德回向呢，愿生净土。佛法一切随缘，不攀缘啊。为什么？教我们所修的是清净平等觉。如果我们的心被外面这个一切法所扰乱了，心就不清净了啊，这就不如法了啊！一定要在真诚清净心中做，这就对了。 下面的修善愿生这个地方也有，跟六论上差不多。随即修行呢，诸善功德，为诸善功德中随即看能勉励一副。随自己的力量，尽心尽力，就是圆满的供养。我们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看到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家境非常清寒，只有2文钱。他经过这个寺庙，将2文钱恭恭敬敬地供养三宝。住持老和尚给他诵经回向，给他祝福。以后这个女孩子做了王妃了。这有钱也有地位了。想到过去小时候在这个庙里头曾经接了缘，这一次再到这个庙里去进香，带了1000两黄金，供养三宝。老和尚叫他徒弟给他回向。老和尚这边还在，他就去见老和尚。我年轻的时候2文钱，你亲自给我回向，今天我供养1000两黄金，你怎么让你徒弟来给我供养？老和尚说：过去2文钱的，你的沉浸心呢，100%真正沉浸，我不替你这回向。回向，对不起你，今天你大富大贵，这1000两黄金在你算不了什么，你的心没有从前虔诚，没有以前那么恭敬，我让我的徒弟给你回向就可以了。这就说明修大福报啊，并不一定要好多钱。福报大小在哪里？是你的恭敬心，你沉浸心，不在乎这些物品，物品尽心尽力就是圆满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所以穷人能修大福报啊，大富大贵未必修大福报。风水轮流转了，这些贫穷人来生大富大贵。这富贵人来生变成贫贱，这个风水轮流转，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奉持斋戒，大乘一章第12卷。防禁，顾名为戒。戒律多半是禁止的。像五戒，杀生不能做，偷盗不能做，邪行不能做，妄语不能做，这些都叫做戒。叫禁戒。戒亲顾名为斋。斋是日中一时。日中一时确实能保持。